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2集《千万可能》二。夏日的花好，蝶戏蜂飞，到处都是鸟语花香，街道上人流如织，骏马疾驰过，小贩们热闹的叫卖声从城东传到城西，处处都是喜气洋洋的。沈面穿着正黄色的长袖衣袍，上头横七竖八地绣了百花彩绣，这衣裳本就颜色鲜艳，再加上复杂的彩绣便显得冗杂，加上他满头金钗银饰，妆容厚重，便显得格外的蠢笨。周围的人偶尔路过瞧上一眼，便也是一些看笑话的神色。沈妙的目光有些茫然，他明明上一刻还在大梁的皇宫里因为生产而奄奄一息，以为自己死了，可是下一刻却又在这热闹的街市上。这街道他并不陌生，这是名其定京的城中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陇业到定京定然不是一眨眼就能到达的，莫非他是在做梦吗？可是沈妙晓得不是的，清哲和谷雨跟在后面，两个丫鬟俱是小心的神色。沈妙看着自己身上的衣裳，他好像回到了很久之前，久到他才刚刚开始迷恋上傅修仪。莫非之前以为的重来一世才是真正的在做梦呢？黄粱一梦，哪个才是真实，哪个才是梦中？沈妙觉得有些头晕，她伸手扶住额头。谷雨见状吓了一跳， 啊，姑娘可是哪里不舒服？ 沈妙摇了摇头，正要说话，却见街角走过一个熟悉的人。那人身着破烂衣衫，手持拂尘，摇头晃脑，也不知道嘴里在念着什么，神神叨叨的。沈妙却是目光一亮，顾不得说话，就往那人身边跑去。清哲和谷雨阻拦不及，只得跟上，眼睁睁地看着沈妙走到那人面前。赤焰道长，那怪道士转过头来，笑嘻嘻的模样，果真是赤焰道长。赤焰道长见了他，很是惊奇的模样。 夫人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 沈妙注意到他说的是夫人而不是姑娘。惊蛰怒道， 你叫谁夫人呢？别乱喊，我们家姑娘还未出阁。 沈妙却制止了惊蛰的话，对赤焰道长说道，道长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 姑娘， 惊蛰和谷雨着急地跺脚，听我的话。沈妙眉目间凌厉顿生，两个丫鬟一愣，竟是不敢答话了。沈妙和赤焰道长走到一处破庙里，惊蛰和谷雨守在外面。沈妙看向赤焰道长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道，道长认识我吧？ 和夫人有过三面之缘。 道士伸手比了个三，前生一次，重生以来两次，可不就是三次吗？沈妙急忙问道，道长，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？我怎么会到这里来？好端端的，他分明是气数将尽，怎么又会回到明奇定经呢？又回到最初？莫非与谢景行的一切乃至大梁发生的生过孩子的事都是黄粱一梦？若是梦，未免也太过真实了些。 夫人的命格很是奇特，虽有重来机会，冥冥之中却扰乱命数，故生命劫。前面虽被化解，可如今却是最后一劫，无关旁人，只能靠夫人自己。 道长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前生有人为你求得一次机会重来，然而世间万千可能，你与重来一世的人相知相识相恋，亦可能与另外的人相知相识相恋。夫人，你有两个选择。 什么选择？ 如今夫人的那个躯体大约正是昏睡不醒，您可以选择留在这个梦里，寻找另一种可能，从现在开始一切重来，去选择另一种人生。不过那个躯体就会长睡不醒了。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？ 你去找你梦里的那个男人，让这个梦里的男人也相信你，带他回大梁，去大梁皇宫。在踏入大梁皇宫的那一刻，你的那个躯体就会醒来。 沈妙愣住。 不过这很难。 道士捋一捋胡须。 如今这个男人与你已是陌路人，你要说服他与你一道去往大梁，这很难呐。 这根本不可能。沈妙有些头疼，谢锦行那个性子敏锐怀疑，根本不会轻易相信他人。就算是重生之后的沈妙对着谢锦行，也与谢锦行僵持了好一阵子。如今沈妙看着自己如今的这一身打扮，谢锦行能相信他就怪了。 夫人，言尽于此，夫人自然也可以留在这个梦里，这个梦与现实一般无二，夫人可以留在这里过完自己的一生，重新开始，简单的多。若是选择第二条，可就艰难了。 沈妙低着头半晌才道，道长还有红绳吧，赠我两条如何？赤焰道长一怔，不认识一般的上上下下打量了沈妙一阵子，忽而笑道。 夫人还是要选择那条路吗？ 我自然可以这样过，在这里过也是不错。但即便是世间可能有千千万，千千万万中有一个他因我而伤心，我也是不愿的。他不认识我，我就去先认识他。山不来救我，我就来救山。道长赠我一道缘法，缘法不见了，我就自己去找。 情生痴儿，既然如此，贫道就再赠你一道缘法如何？ 赤焰道长从怀中摸出两道红绳来。 夫人，愿你顺利。 多谢道长。沈妙扶了扶，转身离开。清澈和谷雨这些日子觉得有些奇怪，一来是沈妙一改从前喜欢穿金戴银的性子，转而穿起一些老成的颜色，虽然也怪好看的；二来是对待二房三房也不再如从前一般百依百顺，大多数的时候甚至是不屑搭理的；三来嘛，便是前些日子还总是偷偷让人打听定王的消息，这些日子却是只字未提，好像根本不记得有这么号人物。最后就是近来老是在街上闲逛了。沈妙比惊蛰和谷雨还要头疼。谢锦行就是个喜欢走东串西的性子，今日逛花楼，明日去酒宴，虽然知道这都是他的伪装。不过沈妙如今心态不同啊，见着谢锦行这般招蜂引蝶的模样，还是恨不得踹他两脚。不过因着要打探谢锦行的行踪，只得偷偷地跟着。这大半个月竟然是每日不带重样的，几乎要把定睛转个遍了。这一天傍晚，沈妙让惊蛰和谷雨等在另一头，自己亲自去临安侯府门口等。他扮作男子装扮，清爽利落的风格， 加之定京人都晓得他是一个穿金戴银的草包，自然不会将沈家五小姐和他联系起来。远远的就瞧见谢锦行驾马归来，他身边跟着的还有高阳和季雨舒。不愧是整日逛花楼的闲散公子，一眼就看出了他是女扮男装。季雨舒甚至还吹了个口哨，笑道： 三哥，又有小美人上门来了。 谢景行翻身下马，扫了他一眼，倒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就要径自往门里走。沈妙一把拉住他：谢小侯爷。谢景行停下脚步：我们谈谈吧。屋里，谢锦行倒了杯茶给他，懒洋洋地盯着他，说： 沈妙，沈武小姐，跟踪了我半个月，不会真的迷恋上我了吧？ 他话说得轻佻，眼神却锐利，一如既往的锋芒毕露。早就将他的身份查得一清二楚了，却轻描淡写的什么都不说。沈妙觉得头疼，要让大梁的那个他早日醒来，就要快点把这个谢景行拐到笼夜去，梦就会醒来。可是在这个梦里，谢景行还是这么的顽劣多疑，那他怎么说呢？说自己是谢景行的妻子，还为他生了两个孩子，谢景行会不会以为他得了失心疯啊？谢小侯爷，你能陪我去一趟大梁吗？话音未落，一道劲风至前，沈妙还未反应过来，喉咙就被人扼住了。谢景行嗓音凉薄，带着不露声色的杀意： 你知道什么？ 沈妙险些喘不过气来。 我就知道是这样，谢景行这种霸道的性子怎么说都听不进去，我就是想解释都不成啊。 见他喘气艰难，似乎又确实没有武功，谢景行才稍稍的松手。沈妙又气又急，怒道： 混蛋。 谢景行目光一凛： 你胆子倒很大。 混蛋，东土子，不要脸，过河拆桥，狼心狗肺。 谢景行愕然，不自觉地将手指全都松开了，片刻后才好笑道： 沈武小姐，我好像没有得罪你。 沈妙捂着脖子： 你带我去大梁吧。 谢景行又要发作，只听沈妙继续道： 你带我去大梁，我就告诉你我知道什么。 谢锦行双手抱胸，冷眼看着他，微微一笑： 抱歉，我对你知道什么完全没有兴趣。 他复又在桌前坐下来，悠然地喝茶： 不过今日我饶你一命，如果发现你有别的图谋，沈武小姐也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。 沈妙微愣：我不是什么好人，这话谢景行以前对他说过的。 沈武小姐还不走，想留在我这侯府过夜？ 谢景行似笑非笑道： 我是没问题。 不要脸。 但沈妙走了后，谢景行的脸色却是倏尔冷了下来，他唤了声： 铁衣。 屋中应声出现了一个黑衣人： 查一查沈家沈妙。 是。 黑衣人领命离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